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145集。另一边，江晨跟着方景行离开野区，踏上了一旁的小路。方景行无奈， 你那个朋友挺有想法。 江晨沉默， 你和他真是玩得最好。 算是吧，除了队友经常跟他组队，他想法比较多。 那你俩以前凑一起没少霍霍人吧？ 江晨想起过去的事儿，笑了一下，不由得回头看了看。清晨的郊外玩家稀少，身后的路一个人都没有。他转回来看向身边的人。 去哪？ 当然是做情侣任务，万一又碰上他们了呢？ 江晨想了想同意了。两个人便找到离他们最近的情侣任务的开启点，到了 NPC 的面前。做情侣任务得先绑定伴侣。游梦里有临时绑定、长期绑定和终身绑定三种形式。级别越高，获得的加成越大。第一个任务完成后会自动解开，第二个需要花点金币解开，第三个想要解开得充钱在商店里买道具。方景行一本正经的分析， 咱们总组队其实可以选长期绑定，收益大。 江晨看着他， 你要是嫌不够还可以选终身绑定。 江晨不听废话，发过去一个长期绑定的邀请。反正除了方景行，他大概不会和别人绑定这玩意儿。方景行本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他真能同意，心里一跳。 想好了？ 接不接？ 接，当然接。 方景行立刻按了同意。两个人的 ID 下方同时出现了新的称谓，写着某某的伴侣。方景行心情愉悦，接好任务带着他走了。情侣任务一共十环，旨在休闲和促进感情，并不难。第一环是帮人送信。江晨看着方景行手里的信，拿过来试着拆了拆，没能拆开，认命地找到 NPC 把信交给对方。 NPC 看完一张脸瞬间红透，表示要去见心上人，但一个人害怕，希望他们陪同。这是个护送任务，二人便陪着他往回折。见他走的都是风景秀丽的地方，特别适合情侣散步。方景行暗道一声有心，陪着江晨边走边聊，愉悦地享受二人世界。他们把 NPC 送到目的地，看着他们甜蜜相拥，第一环就完成了。第二环又换了一个 NPC， 听他说想给心上人准备生日礼物，问他们送什么比较好。双方交流一番，敲定礼物，但需要鲜花，他的时间来不及了。二人于是走到指定的郊区帮他采花，采完交给他，完成了第二环任务。就这么轻轻松松做了五六环，他们来到了第七环。这位 NPC 的丈夫是个赏金猎人，外出三年杳无音讯，他忧心忡忡，想让他们帮忙看家，顺便慰一慰家情。他要去镇上打探一下消息。江晨本以为可能是去换他们打探，谁知他话音一落，就见小院的门被推开，进来一位高大的男人。 NPC 呀的一声把装饲料的盆塞进玩家的手里，尖叫地扑进男人的怀里。男人笑着把他抱起来， 在原地转了三圈才放下。 NPC 看向玩家， 他回来了，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被这些鸡毛蒜皮的任务弄得已经有一点不耐烦的江晨端着他的盆，并不想祝福他，但系统并不以玩家的意志为转移。方景晴身为队长，笑着道贺：“恭喜啊！”“ 谢谢。” 他依然让玩家帮忙喂家禽，然后拉着自家男人一路狂奔进屋，砰地关上了门。方景晴笑出声：“ 可以理解，毕竟得半天才能出来，总不好饿着小动物。” 江晨端着盆不想说话，方景晴含笑拉着他走到一旁喂家禽。 你看这还有几只鸭子，喂吧。 江晨勉强接受，抓着盆里的饲料撒在地上，看着他们吃。这时余光一扫，见旁边有个小栅栏，里面蹲着条狰狞的大黑狗，偶尔会冲他们汪汪两声。他们刚来的时候就听见了这个声音，只是没见着，原来是在这里。大黑狗蹲在角落里，几乎和昏暗的光线融为一体。见他望过来，他便凶狠地汪了一声。江晨也给他撒了把饲料，大黑狗蹭得起身，愤怒地又冲他叫了两声。江晨不理他，继续去喂鸭，还弯腰撸了一把鸭。大狗不依不饶，仍对着他吼。江晨终于又瞅他一眼，看了看外面的栅栏，发现有把锁头，刚要遗憾地收回目光，便见锁头其实没扣实，于是上前拽开锁，开了栅栏的门。他盯着这条狗， 来，出来咬我。 大黑狗后腿一蹬窜了出来，不过他没理会他们，而是直接窜进了屋，瞬间便听到屋里响起了两声尖叫。二人盯着男人的怒吼和大黑狗的咆哮，走到门口探头，围观人狗大战。家里的鸡鸭鹅自动跟随拿着盆的人，在门口走来走去等着投喂，还有几只进了屋。紧接着男人和黑狗扭曲地打到门口，鸡鸭鹅顿时被惊动，一时间只见鸡鸭鹅齐飞，黑狗乱跳，整个场面极其混乱。最终大黑狗趁着赏金猎人不注意，张嘴咬住一个东西，转身狂奔，一溜烟跑出小院，失去踪影。 恭喜情侣，暗明，十方俱灭，发现隐藏剧情，挚爱。 嗯？上午的人是少，但不是没有，见状都震惊了。 情侣？ 系统盖章的情侣，实锤，实锤了。 哎，我记得当初有个截图来着。 对对对，就说的是我们不会发展出别的玩意儿。哎，拿出来给大佬看看。 所以都没有人关注隐藏剧情了是不是？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